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动， 不受控制的电灯， 长生不老的魔， 迷惑人心的眼睛， 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正在热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我真的不知道。 不是的，你一定知道的。你如果你不将这件事告诉我，哼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说话了，我都不会再跟你说话的了。 对着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仔说一句说话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。就算你说了她不睬你，反正已经说了，那再说多几句更加不是困难。 哎，真的真的猪来的，我真是猪，我自己到而家我都未谂到啊！真系，唉， 好啦好啦，卓老，唉，你唔好再打自己啦。 啊，系啦，你一开始同我哋讲话马金花莫名其妙咁失踪咗5年咁耐，系咪就喺嗰次放马期间失踪咗噶？ 系，唉，呢个心结一路存在喺我心里面啊！我当时嘅搜索，你哋系咪进行得好彻底咧？唉，非常之彻底啊！甚至后来找马金花的那次搜索亦都真的差不多的啫。马场主真的对得住我爹啦。讲翻起啊，在找不到他之后，他继续都派了很多人去找的。卓大叔咁出名，往上推可以推到10年之前，他在那个民族部落那里出现，结婚生仔。但是再向前追查呢，他究竟在哪里做紧啲乜嘢，乜嘢出身，全然都是冇办法再追寻。 马醉木认为一定可以将他的来历找出来，就算他曾经改名换姓，但是相貌改不到的，就算他连个样子都可以改到，他那种养马的手法必然是传授到他做过嘢的牧场。于是第二阶段的调查工作再度展开，所有的人以为一定很快可以有结果，但是时间上啱啱好是10年，人人都在度谂，卓大叔最有可能是在10年之前在他身上发生过一件很重大的事，所以他先来到蒙古草原嘅。10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，以他那种出色的牧马人，只要曾经在牧场生活过，人哋一定会记住他。所以派出去调查的人先在附近的大小牧场去问，渐渐就越问越远，一直扩展出去，直到南到河南的南部，东到山东的沿海，北到外蒙古，西到天山脚下，问匀大大细细的牧场，找遍了所有有可能仰慕马匹的大大小小部落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卓大叔。那真是非常之奇怪呢，这个人哪里来的呢？总不会是在江南水乡来吧？但虽然江南也有人养马，但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连蒙古人都奉若神明的一个养马好手的。经过近2年的调查，所得的只是卓大叔10年内的生活情形。这10年里面他的生活情况详细都没可能再详细了，但是10年之前就点查都查不出，马醉木无可奈何，叫卓长根过来。 先同卓长根对饮咗三碗酒，再将呢两年嚟调查佢父亲来历嘅经过讲咗俾佢听，然后先讲： 长根，你阿爹喺你哋嘅部落出现之前，究竟系做啲乜嘢？你知唔知道咧？ 长主，咁我点知道？我当时都未出世。 唔通佢从来就冇同你讲过佢之前发生嘅嘢咩？ 冇啊，阿爹好少讲自己啲事嘅，成日都话阿妈点靓啦，点叻啦咁。阿爹根本就冇讲过佢自己嘅事，我都冇问过佢啊。 麻醉木呢一个时候叹咗啖气，真系无计可施啦。我听到呢度就好大声咁问：阿卓老啊，咁有啲好奇怪、啊。你父子两个相依为命，佢点都会同你讲啲佢自己嘅过去噶，佢点都会讲一啲噶。 你而家系咪唔信我啊？我真系讲实话噶，佢真系咩都冇讲过。 卓老话冇讲过就冇讲过噶啦，做乜嘢啊，卫斯理？ 但系你当时冇问，咁啊真系讲唔过去喎件事。 唉，嗰阵时我仲好细个，乜都唔识。等到我大个想问，都唔知道应该系问边个啦。 咁当时马长主嘅做法其实都唔系好啱，佢应该着力去调查佢究竟去咗边度，而唔系应该调查佢喺边度嚟嘅。 唉，长主尽咗力啦，大家都尽咗力。 我仲想讲乜嘢，白素向我打咗个眼色，叫我唔好再乱讲。所以我谂一谂先开口话：嗱，按道理。一个人可以来自任何地方，中国地方咁大，他从边度嚟，真系冇办法调查噶。 我阿爹佢冇可能从好远嘅地方嚟，因为嗰个部族第一个发现佢嘅人同佢倾偈，听到佢讲嘅嘢系好地道嘅陕西土腔，就好似我而家讲紧嘅咁。后生仔，听讲你对各地嘅语言都有啲研究，你学几句同我讲下啦。 陕西一带的语言基本上都是黄河以北的北方语言系统，但是有一种自己的腔调，我求其学了几句，卓长根就笑着说： 你个衰仔学得几次，但是一听就听得出你们是学回来的。 我第一个见到灵尊的人对辨别语言的能力有这么强吗？ 是的，他是一个马贩来的，陕西人经常都来往关内外，所以他又很容易听得出。 啊，是了，卓老啊，你之后有没有去你们之前的部落去调查呢？ 更是有了，我是半个蒙古人，我外婆还在这里，舅父也都在这里。我在15岁那年，我就曾经离开了马氏牧场，回到去那个部落去看看他们，同时呢亦都想进一步知道我阿爹嘅来龙去脉。 咁你有冇咩发现啊？ 哎呀，问落去，第一个见到我阿爹嘅，我已经讲过啦，系一个马贩。嗰个马贩啊，后来我都揾到佢，佢都讲咗一啲点样遇到我阿爹嘅经过嘅。 我同白素当时都觉得好感兴趣，卓长根嘅父亲真可以话系一个神秘嘅人物，冇人知道佢喺边度嚟，亦都冇人知道佢嘅下落，充满住神秘嘅气氛。第一个见到佢嘅人，当然好重要啦。 咁个马贩当时佢讲啲情形系点？ 蒙古包里面每一个人嘅神情非常之焦急，部落嘅首脑全部都喺度。马贩江中亦都喺度，佢当时呢更加系愁眉苦脸，因为上个月佢拣定嘅一大群马全部都病晒。喺草原上最惊就系啲牲口有病，但系就反而唔惊人有病嘅。人有病呢最多就一个一个咁病嘅啫，而牲口有病呢就系一群一群咁嘅，几千匹马可以喺三四日之内全部因病死晒。令到牧马人多年来的心血一下子就变得没晒嘅。江中来了两日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将马群赶到关内，但是马群竟然突然间病了。部落里面最擅长医牲口的人甚至都讲不出马群究竟有什么病，对那些打横瞓晒在地下看起身奄奄一息的大种马束手无策。大家正在商议怎样对付， 但是边个都想不出办法。江中这个时候叹了一声就说， 各位，今次老天爷同我们作对，看来我们那班马都没希望了，就连订金都蚀埋了。 蒙古民族做生意大家都很诚实的，部落的首脑拧一拧头就说， 不得，没马交给你，我们怎么可以收你的钱，我们会将订金给你。 江中叹了啖气，本来呢这一匹好马他预算可以带给他很多好处，这个时候自然什么都落空，他心里面打算着是不是再应该到其他部落去看看，可以买一些马入关，总比白跑一趟好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蒙古包外面传来一阵的吵闹声，江中听到有人用蒙古话在闹人，亦都听到有一个人用他的乡音在大声地说， 你们怎么养马的？是不是养马人来的？这么多马都病了，你们坐在马旁边又不想办法。 而这个被人闹的蒙古人正是因为马群在病而在生气，双方之间闹得越来越大声，最后还差点打交。江中这个时候和几个部落的首领跑出了蒙古包，见到至少有六七个后生仔围着一个人正准备动手，那个人就很高大，蒙古人就擅长摔跤的，但是六七个人对付一个，竟然一啲都攞唔到便宜。那个人脚长手大，身手就唔系好灵活，但是他高大的身躯就非常之健硕。两个蒙古的后生仔一边一个揽实他只脚，想将他掹低，但是他就企喺度喐都唔喐，一伸手揸住嗰两个后生仔嘅背脊，反而将嗰两个后生仔就夹硬滴咗起身，搞到嗰两个后生仔咧喺度叽呱鬼叫。 喂，唔好喐手，唔好喐手啊！ 江中呢一个时候就跑咗过去啦。嗱，部落嘅首领咧亦都喝退咗嗰几个后生仔。嗰个人就企喺度，嗱睇起身大概卅零岁左右，身上边啲衫裤就好奇怪，阔大质地就好粗糙。佢企定之后就一路喘住气，一路喺度望住江中。嗱，江中睇出呢一个人嘅神情，有一股相当难以形容嘅尊严。他一生做买马的生意，见过不少人，江湖手段很圆滑。他即刻就拱一拱手就说， 朋友你是？ 我是养马的，刚才我见到你们的马圈里面的马全部都病了，你们做什么还不即刻医他们啊？这种病七日就死了。 我们不是不想医，我们都在烦这些马，因为他们就来死了。朋友，如果你识医的话，求下你帮我们医下他。 哦，原来你们不识医，哎呀，早讲啊，你们快点去采石龙蕊。 江中知道石龙蕊是一种草药，在草原上边到处都可以找到，他即刻就帮那个人的话翻译了一下。从蒙古包里面跟出来的人有几个很擅长医马匹的，一听到之后哑了一声，其中一个就说， 吓，我有没有听错啊？石龙蕊只可以医马疮的，这些病马啊。 那个人显然就不识蒙古话，神情很急就说， 你们还等什么啊？快点。 江中又将他那句说话翻译给那个人听， 你们记住，石龙蕊的叶大量熬水陈温，灌给马喝，一日三次，第二日就好了，按我说话做了。 他说的说话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权威，江中将他的说话转达了，部落的首脑即时就大声喝了几个后生仔去传话。当日晚黑，部落里面个个都很忙，望着将熬成出来那些青绿色的药灌入病马的口里面。而第二日一早，啲病马已经开始有啲起色啦，可以企起身。而到第二日嘅傍晚，嗰啲病马咧，基本上已经可以踢蹄，甚至可以食草料添。江中对嗰个人简直佩服到五体投地，不断咁喺度卖交情。但系嗰个人似乎就唔中意讲嘢，只系话 我姓卓，系一个养马嘅。 江中就即刻改口叫嗰个人叫卓大叔，以表示佢嘅尊敬。后来在蒙古草原上面，人人都叫那个人叫卓大叔，就是因为当时由江中叫出来的。卓长根找到江中的时候，江中对他的第一印象很深刻。 你爹当时简直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 你想想，蒙古人又怎会肯给一个这么优秀的牧马人离开？当时我就帮他搭了一个蒙古包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你阿爹就是这样在那个部落那里住了下来了，后来还娶了部落里面最漂亮的那个姑娘，这就有了你了。你现在这么大个仔了，真的好像当年你阿爹一样啊。 唉，后来我知道你阿爹失踪了，唉，怎会这样的呢？自从你娘亲死了之后，他不是一直在草原上面放马的吗？ 卓长根并没有在江中讲他父亲怎失踪的经过，只是问 你跟各地的马场都有联络，难道你就没去打听一下我爹去了哪里吗？ 唉，又怎会没有啊。那次我赶啲马群入关，对好多人都讲起过，有咁好嘅一个养马好手，本嚟就唔会有牧场肯放佢走噶啦。讲开又奇怪啦，竟然我一个人听讲过你阿爹呢一个咁叻嘅人。 卓长根苦笑咗一下，嗱，佢父亲嘅来历，马醉木花咗好多人力物力都查唔出，江中当时都留意过，亦都同样冇人知道。卓长根冇再问乜嘢啦。他在他外婆屋企里面住低了，那时他虽然只得15岁，但是在养马方面的才能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。他对他自己的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由于他自小在草原上到处流浪，蒙古各族的语言他都很精通，所以当他外婆一路在那里喊着描述他母亲是几咁叻、几咁能干的时候，卓长根都完全可以听得明白的。嗱，佢外婆嗰阵时已经就快70岁啦。卓长根陪咗佢几日，从佢口里面可以知道好多佢娘亲同埋佢父亲嘅事。短暂嘅婚姻生活好甜蜜，外婆好唏嘘咁讲：， 可惜啊，时间太短啦。你娘亲死咗之后，你阿爹啊，伤心到不得了啊。亲自将佢埋葬咗，你阿爹当时有一块白玉，一直都唔离身嘅。佢要带你离开，然之后将嗰块白玉解咗落嚟俾我，话系佢令到我冇咗一个宝贝女。唉，我睇得出佢心里边都好难过嘅。命运嚟嘅，可以怪得边个啊？呢一块嘅白玉，我到而家亦都保留住。长根啊，你过嚟啦，我将呢一块白玉俾翻你啦。 哦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》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